据南朝鲜媒体评论员1月7号报道，南朝鲜居民表示反对部署萨德将近 100%。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近日经三次在首尔的光华门一带以将如何应对朴槿惠的笼络外交安保政策为主题进行了有关部署萨德的民意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近 100% 则表示反对部署萨德。